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库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老漢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老漢推估。 好，翻嚟我哋第二节。咁头先喺咪后咧，有啲男性嘅身份咧， 有啲男性 就以一个男性嚟提出咗一个咧，系同男性好相关嘅一个问题嘅。咁佢就问到咧，如果嗱，我哋有一个法律就叫衰十一啦，即系嗰个背后嗰个嘅隐藏意味就即系，如果嗰、那个男仔佢系16岁以上嘅，唔系16岁以下嘅，咁就如果同其他人发生性行为咧，咁佢有罪嘅。咁咁头先咧，阿 Les 就问到啦，喂，你问不如你问多次啊，使唔使啊？你大大声声， 大声啲。其实即系如果个男性个角度，我系即系未够性或者衰十一嘅嫌疑之后，我将呢件事公布咗个女方求助，我咪会有机会受刑责坐监咯。 系啦，就系咁啦。 其实呢个问题咧问得非常之好嘅，我相信咧三个女士咧未必会即系 即刻谂到呢 啲嘅问题嘅，所以有男士喺度咧系非常好嘅。我谂呢佢嘅问题带出咗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咧就 系、 是点解咁多嘅女仔唔肯求助，或者到最后先求助咧？呢、這个就 exactly 系佢哋其中一个担心啦。系、 啊、 啦，咁因为即系其实 都系有感情嘅人嚟噶嘛，系、咪？ 你即系你仲有埋佢 B B， 你点会想佢坐监噶？咁我个 B B 点算咧？咁样系啦，拖下咁就已经不可不处理嘅时候先嚟处理啦。咁、样咁但系去到我哋嘅时候会点样处理咧、我谂咧，其实呢、這个咧又好视乎咧，即系处理嗰位嘅社工，亦系边一啲嘅，可能唔同嘅即系部门啊机构都有唔同嘅指引嘅、但系我哋自己去做嘅时候咧，我哋个焦点咧会放喺嗰个女仔当时最急需处理，譬如佢嘅情绪会唔会嚟到，其实佢已经好崩溃啦、因为佢都唔知点算，连阿妈都未知，其实继续翻紧学。系啦，继续要跑步，系咪啊？但系咧，啲冷衫又着住好热，系啊。但系就个个都其实算晒夏季啦，佢仲着住冷衫，即系其实好多嘢担心。我谂我哋先处理咗佢最关注、最担心嗰样嘢。咁、但系你话啊，其实佢真系犯咗法噶，呢样嘢同样我哋都要同佢去倾，系、你都要同个男仔去倾。咁、如果个男仔嚟到嘅时候，佢可能话啊，你会唔会报警啊？咁、样，我都会同样话俾佢听，我哋都要同佢倾呢一个部分。系啦，我会问下点解会咁样问啦，佢有咩担心啦、但系有好多时咧问下咧，佢自己知道犯法嘅，系、啦，咁咁佢打算点样咧？有啲咧，其实佢哋唔知道自己点样，系啦，甚至乎咧，我哋有试过咧，同啲爸爸倾到咧，由我哋嘅同事同佢一齐去自首，系、啦，点解佢咁做咧？不过呢个就唔系我哋 first priority， 即刻要啊，我而家有个人喺度，呢、這个就系嫌疑嘅爸爸啦，而家即刻报警，即系我哋就唔系咁咯，因为佢哋最需要嘅呢一刻。 其实个妈妈个支援系点样样咧？ 系啦，系最紧要嘅。咁但系当然啦，爸爸嗰部分我哋都要同佢倾，因为事实上呢件系触犯法例嘅事啦。系啦，佢哋点样去面对咧？系啦，咁有啲爸爸咧倾完之后咧，其实佢哋自己都有咩？可能我真系去自首，呢、个都系我承担责任，我去负责任。嘅一部分、我可以做嘅一样嘢咁样，咁当然啦，你话啊，有啲人即刻好惊坐监啊咁样样，咁我哋都唔会话俾佢听你会坐监，定系唔会坐监，因为事实上我哋唔知嘛。当然呢一个又视乎个女仔几大啦，系啦，咁头先讲咗啦，即系未成年小姐 under 16就即系犯法啦，咁呢个都视乎个男仔几大啦，系啦，点解会咁讲咧？譬如有一啲嘅个案，可能个男仔真系大佢好多嘅。 系啦，咁而个女仔仲系儿童，咁呢个会唔会牵涉另外一啲嘢咧？咁、我哋即系又会去谂啦，去 explore 啦， 都复杂嘅，唔系咁简单嘅事嚟嘅。 其实都唔系咁简单，不过你话啊，有一啲嘅真系即系两小无猜咁样样，系啦，两个嚟到嘅时候，个男仔可能都好细嘅，又冇即系任何嘅案底嘅，系啦，亦都咧喺佢哋倾嘅过程里面咧，有啲嘢佢哋系愿意去承担嘅咁样。咁我哋有时会话俾佢听啊，即系自首系自。手的时候亦都有一个想法是啦，我是愿意来承担责任的，这件事都是帮到他的，就算他之后被人检控都好，他这个态度呢亦都是即帮到整件事这样咯。 我想问清楚少少呢，就是在这个法律上面呢，是不是只是男士，如果他是未满16岁，男方就有案底，即是要被判刑，即是 会犯法， 可能 女方，即是女方，男方 要犯法，会犯法，即是但女方是没有罪的。 其实呢法例现在暂时是保障16岁以下的女童的。不过呢我想这个呢，其实那些女仔就自己很知道的。是她来到的时候第一样担心呢，可能就是担心即是男朋友被人拉啦。第二样东西她就会想啊，自己需不需要入女童院啦。是啦，咁因为她都是 under 一个16岁，其实都是一个受保护的年龄啦。是啦，咁她们都会想啊，自己这样被人捉到，尤其是可能有些来到我们的时候可能已经是离家出走了的啦。是啦，没回家等等等等。咁呢啲嘅女仔呢，可能都会需要去有一啲嘅专业嘅社工去介入啦，了解佢屋企嘅情况，其实系咪即系屋企冇办法再监管呢个女仔呢，会唔会喺一啲嘅即系真系可能女童院嘅地方会更加适合佢呢咁样。咁呢个都系佢哋担心嚟嘅。 系 啦，咁又系即系但系佢哋担心呢又唔一定会发生嘅。又系要经过一啲嘅详细嘅评估啊，家人嘅反应啊，或者佢真系打咗肚之后佢自己嘅諗法系点样样啊。 但而 suppose 他就不是因为这个性行为而是会犯法的。 就不是一个罪，他不是一个罪行。不过他又因为这件事而引发他 后面一 个安全。是的，他怎样对他有个安全的保护呢样。 我记得刚才你在咪后提到有一个的 case 呢，就是上个礼拜发生的一个嘅事件，系嘛？ 上个礼拜好似唔系上个礼拜， 唔知头先你系咪讲上个礼拜？ 上个月系嘛？ 嗰个系点样样嘅一个 case 嚟嘅？ 咦， 即系一个案件，唔系即系你唔使讲好深入嘅，即系我哋大概知道系啊，系有个女仔咁就系即系有咗啦，跟住就系堕胎，跟住然之后佢系掟落，即系个胎甩咗出嚟之后就系跌咗落海，系嘛？唔系掟咗落海咁样， 应该系个男仔掟，因为其实我系睇一段动新闻咁样啦，我冇追之后嗰个结果啦。我谂大致上就同你头先讲嘅差唔多啦，自行买啲药食，食完之后就将个胎盘将个系啦胎流咗出嚟，咁跟住就自己就将佢处理掟咗落海咁样咯。 系你喺你接触嘅个案入边咧，或者系你知道嘅状况入边咧，其实呢啲算唔算 common 噶？ 算不算 common？ 你意思是 即是自己私底下堕胎，或者他们这么多的不去找机构去协助啊，即是以你的认知啫，即是 我想呢算不算 common？ 如果讲紧 common 咧，就唔系正正系买药自己食啦，而系讲紧，因为头先食药自己去食药去处理流产，其实都系即系都系唔合适，都系犯法啦咁样。咁我哋讲紧就系佢哋喺一啲正途以外，其实咧可能都 common 嘅就系可能用紧自己一啲唔同嘅方法啦。咁食药系其中一样啦，另外就可能譬如会去黑市啦，黑市啦。咁呢个都系可能我哋接触嘅女仔里面啊，可能曾经经历过啦，又或者系朋友或者朋友嘅朋友咧，都会嘅。系啦，讲紧嘅就系好怕面对。剛才講緊嗰啲可能係有啲法律嘅責任啊，甚至乎點樣俾屋企人知道啊，咁於是乎就用自己一啲嘅方法去處理咯。係啦，因為點解即係講話啊，譬如黑市咧咁樣，其實我哋嘅認知裏面啊，原來呢個年代仲有黑市嘅咩咁樣啊嘛，咁原來又真係有喎。咁因為我記得即係早一兩年就個媽媽嚟到嘅時候咧，本來佢已經去咗嗰個黑市嘅地方噶啦，喺旺角嘅佢話，但係去到嗰度咧。他觉得很冷冰冰啊，即是很暗啊，然后那些声就是那些的手术工具那些这样的声音，还有很大阵什么呢，他就说他很印象深刻，很大阵消毒药水味，他在等的过程十 零分鐘佢唔頂唔順啦，跟住就爆喊就捉埋佢男朋友，即係衝出去嗰個地方，然後就啊，我哋都係要啦咁樣樣，係啦。咁所以你話 common 咧，知道佢哋喺一啲嘅即係朋友啊，或者一啲唔清晰嘅資訊底下咧，仍然會選擇用佢哋自己一啲唔合法嘅方法去做嘅咁樣咯。 譬如話 Bonnie 咁嗰陣時咧，譬如話你譬如話你喺唔同渠道啦，喺可能機構入邊接觸嘅一啲嘅朋友咁樣樣啦，佢哋對於呢一樣佢哋中間嘅考慮係點樣樣咧？點解佢會揾機構去求助，或者你嗰陣時點解會揾機構求助，而唔係啊自己私底下去處理咧咁樣樣？ 其實我都有啲特別嘅，因為都唔係我揾佢嘅， 係我揾佢咁 樣，係佢揾我咁樣，係啦。咁因為我即係講翻我自己先啦。咁我自己咧就係因為即係以前有啲相熟嘅社工啦，咁都知道我嘅近況咁樣，咁就介紹咗我俾袁姑娘識啦。咁其實因為我都幾特別嘅，因為佢即係袁姑娘之前都提過啦。其實佢哋會喺即係同醫院啊，咁有啲聯合嘅服務啦，係啦咁樣啦。咁其實我咧就好特別嘅，我冇俾健康院咧去轉介喎，即係我冇被成為一個高危嘅系列喎，咁樣係啦。咁因為即係嗰陣時健康院其實都評估過我啦，即係即係都有十八歲，咁家人都好支持啦，咁亦都即係諗住結婚啦，咁就冇轉介到去，咁所以我就冇去認識到佢哋啦。咁到後期即係到嗰位社工知道我近況啦，咁嗰陣時已經生得噶啦，其實我已經 早幾日咁樣， 係即係我係已經係諗到要出去生要见医生，咁就识咗佢啦，咁样系啦。咁其实其实初初接触嘅服务嘅时候咧，都有谂好多，我觉得，即系我谂过，咦，其实点解我要有社工科学嘅，系咯，点解咧，咁样，即系都有谂好多呢啲问题。咁但系到后期咧，即系小朋友出世啦，我记得我哋应该再见翻，已经系我个女四个月嘅时候，即系都有几个月嘅時間啦， 好似唔係四個月喎，好似滿月冇幾耐啫。 唔係嗰陣係你嚟探我啫，咁但係到再之後， 哦，再之後， 即係出席佢哋啲活動嘅時候，已經係即係幾個月咁樣。一出席咗就覺得，咦，其實因為即係生完小朋友之後，咁都係我自己湊噶嘛，咁又冇一啲朋友咧係有咁嘅，即係人哋去喂去行街食飯、睇戲、唱 K 唔會叫你噶嘛，你帶著 B B， 咁就覺得好悶喎。咁其實去到佢哋咁就即係識到一班女仔啦。咁其实我唔敢讲背后嘅故事系一样，咁但起码我哋一样嘅就系都系有小朋友咯，玩大嗰套咯，咁我哋就有共同嘅话题啦。咁其实 臭仔唔识臭都有人噏下两句，边只奶粉好？ 系啦，即系大家都有，即系都有几个倾下咁样。咁我觉得反而一开始真系俾这个的消磨时间去吸引住我啦，即我自己就是啦。 认识啲朋友有共同的背景。 我相信其实即是我透过一个机构认识的女仔入面呢，应该相信大部分都因为这个原因去认识咗佢先嘅。是啦。因为一个同路人其实都真好重要咯。 对你来讲都好重要。 是啊，因为个生活转变咗，咁就真的突然间是没有联系的。跟 以前的朋友。 是啊，所以就这个真的是个是啊，那 就去了他们那里了，那就中了福了。 是啦，中了福了，是啊，就是跟我们。他意思是我想他中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即是好刚才他讲的一些支援，在当中里面有很多成长。然后我们以前的服务里面其实也都会运用一班的过来人。 运用。 是啦，运用。即是运用。邀请他们去贡献，用过来人的身份去譬如好像今天这样，是啦，一些分享，甚至乎后期的时候我们会即是邀请一些妈妈，比较成熟的妈妈去教一些新手的妈妈。你都教过啦，你记不记得你教过一个女仔冲凉啊？ 是吗？我没教女仔冲凉。 我讲英文的你不记得 啊？哦，教佢冲凉， 系啦，记得， 其实冇教佢冲凉， 记得啦，记得。 系啦，我谂讲一讲咧，就系头先讲紧嗰个 support network 啊，即系朋辈嗰个 支援 系啦，同埋佢哋自己嘅身份去分享去教嘅时候，我谂嗰个无论嗰个成效啦，或者大家可以有共同嘅话题。当然佢嗰个比较特别咧，因为佢去分享嗰个唔系讲广东话嘅，所以有啲嘅困难。 唔系啊，我唔知你知唔知，因为有一次好搞笑，讲起呢个个案，因为嗰个唔系讲广东话啦，咁我英文又唔系好劲，咁跟住咧， 有一次跟他讲嘅时候，我跟他讲普通话， 他识听嘅， 佢唔识听。跟住咧，系啦，咁跟住佢哋另一个同事就听到啦，即刻我哋一齐笑晒。佢连广东话都唔识听，你觉得佢会识听普通话咩？ 系，但系讲紧咧就系Bonnie嗰个，头先你讲最开头讲嘅善心啊嘛，即系佢想助人嗰个心咧，系诶、哎，我用咩方法都好，广东话唔得，英文我又甩甩，我试下普通话啦，即系佢都去做， 尽量都去 try 去试嘅。咁好正就系、是、其实系。见到啦，即系一个女仔啦，有咗小朋友之后，其实可能佢整个世界同生命都可能唔一样。而喺佢身边嘅朋友，可能都喂，我点同你出街玩啊？其实嗰种有一种孤独感喺度噶，即系甚至乎咧，可能同以往嘅生活圈子抽离晒。咁而你哋可以做到嘅嘢就系、是，即系你以前个机构可以做到嘅嘢啦，吓就系俾一个新嘅生活佢哋，吓而呢个新嘅生活系仲要有人同佢一齐同行嘅。咁而呢一个就好似俾咗一个新嘅生命同动力佢哋咯，唔系起码喂唔好一个人自己凑仔，又可能唔识教系咪？跟住可能仲要。屋企啊，阿婆啊，阿嫲啊，奶奶啊，即系老爷啊，嗰度又惨埋一碟噶，即系唔知道会有啲咩嘅意见啊，即系始终老人家用同佢个年纪啦吓嘅睇法，可能都会唔会有冲突咧？又或者会唔会有分歧咧？或者系啊，老公又咁年轻啦，咁又会唔会喺对面对将来嘅时候，条路好唔容易行，要点样去支持咧？可能呢啲嘅位置都重要嘅吓。咁另外我都想问咧。头先讲到啦，一啲好细年纪比较轻啲嘅，可能系十四、十五、十六岁或者咁上下啦。我谂讲十六岁以上咧，因为十六岁以上先至可以结婚啊嘛，系咪？咁、而佢哋当佢哋一去到，结婚唔结婚？因为我哋社会上啊吓，一般嘅群众咧，可能佢哋会有个谂法嘅就系、是，哇！你十六岁结乜鬼嘢婚啊？学咩人结婚啊？你学仲要学人生仔？你悭啲啦，你读好啲书先啦，即系会咁样谂噶嘛？你哋又点睇呢样嘢噶？ 我哋点睇结唔结婚系咪？ 系啦系啦， 系咪啊？ 系啊， 定系啲妈妈？你意思系？ 或者系成个过程点样去帮助佢哋决定结婚定唔结婚？ 我想咧，结婚同唔结婚咧，对我哋嚟讲咧，其实未必系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嚟嘅。个重点系佢点样睇呢样嘢啊？系啦，我哋可以觉得好重要，佢可以觉得一啲都唔重要，佢哋可以觉得好重要，系咪？但系佢做紧嘅嘢其实又唔系好 commit 喺嗰件事里面。咁所以我谂，即系对我哋嚟讲咧，我哋就冇好特别嘅立场，你结唔结婚好啦咁样。咁反而喺我哋接触嘅女仔里面咧，其实我想都大部分的，总有一小部分是不介意的，不过大部分呢其实都会想有个名分的，他们叫做。 是 啊是啊，都会想的。但是你说啊是不是很急于去即刻要去结婚呢？又不一定的。是啦，反之是有些屋企是啦，譬如阿女即是有咗 BB 啦，系啦，反正屋企有时都会好心急，好想阿女即系有咗 BB， 然后嫁，起码都系嫁咗 先至生出嚟咁样。 系啦，有时喺屋企都有一啲嘅谂法咯， 即系反而系屋企嘅压力会多过佢自己嘅真真正正佢系咪在乎要喺呢一刻去做呢一样嘢咁样。 系啦，我谂两样都有嘅，有一啲嘅女仔系虽然你话佢咁细个为人，不过有时咧你见佢哋啲思想咧。都傳統的喎，係啊，佢都想結婚，甚至乎可能佢想喺生出嚟之前擺咗酒先。就算不结婚，可能有时他们会建议、不如摆咗酒先，即系有个仪式先，系啦， 好似都有个名分，或者系有一种安心嘅感觉，有翻个家嘅感觉，好似个 B B 我自己又好。头 先讲系啦，呢、這个就系我屋企啦，咁样样。 即系其实都感觉上边咧，佢哋。个家嘅咁观念都颇重嘅一种嘅感觉。另外就係譬如南方咁样啦，嗰个嘅爸爸啦，咁当佢要真係决定要结婚嘅时候，其实佢要面对好多样嘢㗎喎。因为好多时即係我会听到啦，可能妈妈就会係照顾小朋友啦，甚至乎佢哋出唔出得去做嘢呀，或者係佢哋嗰个 make 嘅 decision 会唔会令到之后那条路令到他们变成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或者是难以相处的家庭。其实以你见到的 case 里面呢，是在后面那条路上面，有没有一些很深刻的个案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讲的是他们 结了婚之后， 结了婚之后的， 是的，一些个案。 哇，结了婚之后都要捞一捞先。 是，即是譬如说是我之前我听你有提过呢，就是 都有啲 case 咧，其實佢哋都會好奮力去。去为呢个家庭去 contribute 嘅。 哦，我明白你系乜嘢啦？我谂呢个咧又唔限于结唔结咗婚嘅，即系我谂我哋谂法系啊，纵然佢哋选择做爸爸妈妈都好，其实佢哋一样面对紧好多嘅困难。纵然佢哋好努力都好，系佢哋都会面对好多嘅困难。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上次同你分享过，有个妈妈同我哋出分享嘅时候就讲紧，因为其实个经济都真系好有限啊，亦都唔系咁多个屋企可以有经济上嘅支援， 绝对系啊。 咁所以财政上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需要帮助或者有困难嘅地方啦。咁我记得个妈妈分享就系、是、啊，佢做学生嘅时候，佢见到啲零食中意买咩，譬如头先讲咩糖咁样，即系我中意食咪买咯咁样。咁但我记得佢有一次分享就系、是、佢经过新北江商场，即系个商场。他看到一包零食他很想吃，但因为他当时已经做了妈妈了，他那刻他真的想，我这10元好不好用在这里呢，是的，我觉得 很深刻，我这个画面就是说、他们、其实 很努力用他的方法去建立一个家庭，甚至乎当时他的老公是在天水围踩我谂踩40分钟单车去元朗嘅一个地方翻工啦，为嘅就系悭来回7.5 个车 钱，系啦，我谂经济系佢哋面对一个好大嘅困难啦。咁、第二就头先你都提过噶，一啲婆媳相处啊等等，你笑嘅，你阵间可以分享一下喎， 系啦，笑下嘅。 咁尤其是咧，你头先讲啊，因为个佢哋好细啦，系咪？我谂就算佢哋唔系好细咧， 都会有婆媳关系。 一般即系我谂大家听众就好明白噶，做咗即系新抱之后，咁会好多唔同嘅意见啦。当尤其是佢哋细嘅时候，可能嗰、那个啊，奶奶想帮手啊，想教他们的心呢就更加强啊。是啦。咁好多时候这些的状况底下呢就会有分歧啦，甚至乎拗叫啦。是啦。咁然后引入的就是边个呢 就是 老公啦。咁大家都扯住个老公咁样啦。咁呢啲都系佢哋会面对嘅问题啦。有啲就会啊，即系同社工倾下啊，点样可以慢慢改善啊。咁有啲都觉得啊，可能搬出去好啲啊。咁再死悭死抵啲， 又再 去啦。咁样样。咁但系当然佢哋明白，即系长辈个心嘅。系啦。咁但系真系有一啲即系做到嘅时候，真系好唔同。譬如我有一个又系好深刻嘅例子，有个奶奶，即系有一啲嘅。开一啲嘅符水， 符水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都系好似你咁啊，当时嘅状态，咁个妈妈就 系 几尊重佢都唔会系咯，做呢样嘢啦，系咪？ 都唔知道会唔会肚痛噶？ 系啦，咁不过我谂呢个例子极端啲嘅，系啦，一般就未必即系咁。 不过其实佢可能个心系想帮佢， 绝对系啦，系啦。咁所以 佢本身系想嗰个目的系为啲乜嘢噶？ 医病啊。 即其实佢一啲传统嘅信仰上面，佢觉得 work 嘅方法，其实可能喺老人家眼中帮你祈祷冇乜分别嘅啫，系咪先？ 佢咁样讲，唔知系咪？佢用佢自己相信嘅方法， 佢用佢相信嘅方法。 系啦，虽然呢个比较极端啲，但系即系有一啲 common 啲嘅，就系可能讲紧明明唔系好冻，你知啲即系长者， 就包到个 B B 成个肿咁样。 系啦，咁啲妈妈就可能会觉得啊，其实即系未必需要咁样样。我谂呢啲系。好 common 嘅一啲嘅， 有啲好 minor 又好真实，你知道佢为佢好，但系我又觉得唔需要，咁但系个心有少少唔舒服， 系 咁样咯， 系啦，有啲乖嘅就会咁样啦， 闹你又唔系，即系同你争执又好似又 见到个老公好辛苦嘅， 系啊，即系又好似。即系见得我好小气，系咪？但系又觉得个 B B 真系会焗亲嘅 喎。系啊系啊， 即系好多嘅谂法唔同，就前前后左左右右啦。咁 Bonnie， 我想问下咧，你啱啱生咗 B B 出嚟嘅时候咧，其实你面对最大嘅难处，即系嗰阵时咁年轻啦，可能丈夫系咪都系咁同你差唔多年纪啊？ 系啊， 大家都咁年轻嘅时候咧，你哋面对最大嘅困难系乜嘢啊？ 我哋面对嘅困难啊？个女成唔瞓觉咯， 系啊， 唔系即系，我觉得反而我哋经济上嘅困难就少啲嘅，系啦。咁我哋反而面对系照顾上咯，因为其实我以前咧都有啲朋友咧系有小朋友嘅，咁但系嗰阵时嗰啲咧即系可能系大个啲，可能 三四岁识行识走咁啦，即系你睇落就觉得喂好易啫， 系啊，因为凑仔好简单， 好容易啦咁样。即系都系多出快啫，冇乜特别。咁但系即系到你自己生咗啦，咁加上就系、是、即系我都好后期先认识佢哋啦。咁、我就冇上过任何即系一啲堂嘅，真系一嚟就已经系生噶啦咁样。咁到照顧上咧，咁其實屋企人都好好嘅。咁嗰陣時，即係我記得我媽咪係即係請假啦，陪我坐月啦。咁即係婆婆又喺第度，即係喺深水埗特登嚟天水圍咁幫手啊咁樣啦。即係都好好嘅。咁但係咧，即係始終有啲位置你要自己照顧噶嘛。咁嗰陣時就即係覺得好辛苦咯，即係點解成日夜晚唔瞓覺？咁我又好攰喎。咁 佢唔瞓覺，你都唔可以瞓覺係嘛？ 係啦，因為你一擺低佢會喊噶嘛。咁、你半夜，咁其實我又好攰，啱啱坐緊月啦，我想瞓喎。咁但係咧，佢又唔瞓啦，跟住我又中下眼瞓咁。咁我老公就即係抱佢啦。咁其實佢第日又要翻工噶喎。咁就好多依啲位咯，即係其實大家都。其实都好攰，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但系始终都要有人去做咯。咁反而系多呢啲照顾上嘅位置去协调，系好大嘅问题咯。 咁、而喺你其他一啲接触嘅好 young 嘅 case 入边咧，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小朋友生咗出嚟啦，即使佢要啦吓，唔要可能系心理上边。嘅嗰啲嘅調適比較多啲啦，係咪？因為你要面對你要將個骨肉，你呢世你都要同佢切除啦，係咪嚇？即係咁樣嘅感覺。但係當你要嘅時候，其實要面對嘅係一生嘅一個照顧嘅問題嘅喎嚇。你哋會點樣去處理嘅嗰陣時？ 我諗即係分開幾個階段啦，係啦，產前嘅階段其實我哋就會處理咗頭先講嗰啲嘢啦，佢當時嘅情緒啦，屋企人知道未？要唔要去接受一啲嘅即係產檢嘅服務啦？咁生完之後啊，其實頭先阿 Bonnie 都講少少嘅，產前產後當時個服務咧，其實都會有啲唔同嘅小組嘅，係啦，產前會有一啲嘅產前嘅小組啦，去同佢哋一齊去預備啦，去傾啦，甚至會講下啊，大家都講下大家面對嘅困難啊，即係建立翻個支援網絡嘅同時。亦都提升佢哋啊預備成為媽媽嗰個能力啦。產後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小組啦。其實發展到後期咧，係B B 零至六個月又有一啲嘅小組啦，一至十二個月又有一啲嘅小組啦。後再後期啲啦，但係嗰陣時佢已經即係大個咗噶啦，個女咁，所以 Bonnie 又 係 啊，Bonnie 就冇辦法享受啦嗰陣時咁樣啦。咁但係我諗個過程裡面咧，一部分咧就係一啲嘅個案工作啦。個案工作就真係好視乎每個家庭一啲唔同嘅狀況嘅，係啦，但係有一啲嘅即係媽媽，譬如啊，佢屋企嘅狀況一啲大部分嘅嘢咧都搞掂㗎啦。不過咧，有一啲嘢咧，佢真係好想去提升佢自己嘅，譬如係一啲育兒嘅能力啦、管教嘅小組啦，係啦，甚至乎咧，我哋嗰陣時有一啲嘅班咧，同一啲社區好有心嘅一啲學校啊，去合作專門搞一啲班，俾一啲嘅年輕媽媽佢哋去考一啲嘅證書，譬如係美容咁樣。同一時間咧，又有另外一啲嘅服務咧，係託兒服務咧，喺佢哋。去练即系去学紧，去翻紧学嘅时候咧，帮佢哋去凑住啲小朋友嘅。 哦，都可以有呢啲嘅， 都可以有嘅。 其实都算全面嘅喎，如果系咁， 都几全面。 系咯，即系翻紧学，有人帮你凑个仔，咁其实都起码顾及到佢。其实都有个疑惑嘅就系、是，佢生完之后系咪一定要辍学噶咧？咁样， 真系问得好好，系咪真系要辍学咧？ 系咯， 咁真系要视乎佢身边有嘅支援有几多啦？你話有冇一啲咧翻即係生完之後再可以翻返學？咁啱啱生完咁一定係翻唔到學啦，係咪？咁但係之後翻唔翻到學咧，其實好睇幾樣嘢啦。第一樣嘢，佢自己係咪真係好想翻返學啦？呢個係我諗係 最大嘅動力啦， 係啦，最重要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有冇人支援佢啦？係啦，譬如屋企會唔會幫佢湊啦？如果屋企唔幫佢湊，譬如可能南方嗰邊屋企會唔會幫佢湊啦？有冇一啲足夠嘅支援，社區嘅支援可以幫佢湊小朋友啦？係啦，而我哋知道啦，即係譬如雙職嘅家庭可以申請啊託兒啊嗰啲，咁可以有啲嘅即係合法即係有啲嘅服務費嘅減免咁樣啦。但係翻學咧係冇嘅，係啦。咁所以如果冇屋企人嘅支援咧，其實就佢哋要選擇翻學校咧，相對地就比較困難啦。 咁都啱嚇。咁而佢哋其實。以你所知道，譬如就算他选择翻学啦，其实可能他都面对很多同学的眼光啊，不同的压力啊。刚才我听到带着个肚都要翻学的，其实 我以为 大肚就已经不让回学了，我很孤陋寡闻，原来都不是这样的真实的状况。 你刚才的那个反应呢其实是很是正常的，我们都联想到了，是不是？所以刚才我分享那个女仔其实学校是不知道的。 但她有了八个月，你刚才说的。 是果然都是跟大家 的问题会是一 样的。 之后都分享过了。其实一来他们 是年轻人是发育的阶段，发育的阶段都可以长肥啦，是不是？第二样的情况就是他们都会用他们的方法去 掩饰。 去掩饰啦。但是当然啦，去到家长知道的时候，其实他们有没有怀疑过呢？甚至乎可能学校有没有怀疑过？可能有的。是啦，但是你其实没办法捉他去证实的嘛，是不是？是啦，这样啦。所以其实你讲得啱的，其实大部分学校都证实了他有之后，大部分我想基于他的安全，尤其 是啦，都是会建议他生完才再去即选择的，这样。那刚才你还问什么？ 就是譬如他其实怎样面对其他人的眼光，即是同学的眼光啊，不同的压力啊，这里。 我想这样视乎几样东西啦。第一样东西，是不是全校都知道啦？是啦，那我想这样东西其实在他怀孕的时候已经确认了的时候会跟学校谈的。是啦，那我想 这几年很多学校都有些不同的即方法啊，可以去帮手啊，怎样去配合啊，尤其是当他们发现啊，这个学生其实真的很有心去读书的，怎样可以帮他重返校园，而他不需要即面对这么多的压力呢？因为如果学校知道的话，学校又不需要一定要公开的嘛， 是 不是？即都要保护他的嘛，这样。但是当然啦，也都有女仔真的回去的时候已经有人知道的了，甚至乎其实他们自己都不介意 被人知道， 摆上网添，即是他自己摆一些 照片上网，即是 Facebook 那些，是的，是的。这个就会是我想在我们即去跟他谈的时候呢，他自己想不想去公开这件事呢，做很多的预备工作咯。咁你话啊，佢所有嘢预备晒，佢觉得咧，即系佢愿意去承担呢件事，亦都愿意继续翻学，想小朋友有个更好嘅将来。我想我读多几年书，然后我搵份好啲嘅工，照顾我嘅女，有咩咁怕俾人知咧？咁样，咁如果佢哋呢啲 readiness 都有嘅话，咁佢面对就会相对地容易啲咯。系啦，咁但系都总有一啲嘅情况，佢会觉得啊，即系系咪有啲人即系望住佢窃窃私语啊，话佢咁呢个其实真系好视乎嗰个女仔嗰个状态系点样样。其实我记得咧，有个女仔分享佢翻学校之后咧，有个老师赞佢啊， 系嘛， 话赞佢咧，这个是即是很早到的，说他不是迟到，因为 他做妈咪之前经常都迟到啊，逃学啊等等。那老师公开赞他的时候，他更加打一个强心针啊。 是 的，我想这个呢又好。 好像是他叻了这样，是的。是的，比以前更加强大了，强壮了，坚强了。 是的，他觉得啊，老师没有即是话我或者笑我，不得止，他还肯定我的改变这样咯。 所以呢，为人师表，你的一言一行呢都的确是影响深远的。我们第二节就来到这里，我们转头再回来一下。